惜，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所有的注意。 不管是你再没可靠，我爱再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 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 哦，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孤独一人的感觉怎么样，一个人开着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做爱，一个人哭笑，一个人把流星洒在天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像一架飞机抛向夜。寂寞无伴的感觉怎么样？一个人承受，一个人抵抗，一个人喝醉，一个人放浪，一个人将家归。刻在墙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感觉怎么样？像一片枯叶扔进蛹雨。道上的欢笑，害怕看到树荫后的头发，害怕进入逃不过的梦想。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别磨好。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3号，农历腊月26，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目前来看，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情况比较好，都是晴天。周三会有多云转阴，周四的白天也会有一个阴天，但是到了周四的夜晚会转晴。预计本周五又会晴转多云，本周六全天都是多云，更长时间的话本周日预计也是多云。那本周的气温情况也是比较稳定的，白天的最高温度在1度到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温度在-7度到-11度之间。相对来说，本周的夜晚应该是今天最寒冷了，最低温度-11度。眼看就要过年了，提醒大家注意保暖，买新年衣服的时候也不要只顾着好看，风度是要的，温度就更要了，我们要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新年。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廊坊晴1度到-9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度到-8度，临近的天津晴2度到-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北京的限行尾号同步，今天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咸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 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的这首谢霆锋的《不爱跳舞》。 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玩得的快乐，把菜跟妹妹很老婆，要认识闹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够着喝够了再说。好多人盯着看，是豆的野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上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首歌不一样，酒精也该沸腾燃烧吧。把灯的彩虹着，我还没想到对策。把菜点的妹妹累不累？好多人盯着看，是否的夜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上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谢霆锋的这首歌《不爱跳舞》，接下来是景孝成唱的《你爱我》。说到歌坛当中的二重唱组合呢非常少，而景孝成唱呢从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拿到过非常多奖项，虽然说之后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些发展，各自的可能退出歌坛，忙自己家里的事情，但是当年他们真的是在歌坛当中二重唱组合当中叱咤风云。今天要听听看这首《你爱我》。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爱情的美丽传说，他说天使来的时候爱也会悄悄降落。我总是望着星空，双手合十默默祈求，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失了魂着了魔，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 希望无空，有人做过太多，如果爱 会悄悄降落。我总是望着星空，双手合十，默默祈求，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什么魂照了照人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爱让人满心多失落，爱让人伤神让人疯。有人希望我哭，有人错过太多。如果爱来了，我一定好好把握。爱像是甜蜜的魔咒，走不出的迷宫。有人说爱能懂，不是爱脆弱。天使祝福我，等到你开口说你爱我。爱让人满心都是梦，爱让人伤心让人疯。有人喜欢我哭，有人错过太多。如果爱来了，

宽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接下来会听到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叮当带来的洋葱，待会儿再见。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占领，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吹着聊着笑着心满的开心，对着梦里的我笑得多合群。坦地的洋葱像我有一时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时间在追赶未来， 脚步跟随梦想加快，维系生命的所有精彩。 我在天边起点呼唤，看你脚印我年轻， 生命只为点亮未来，让世界变成我的舞台， 让开梦的翅膀就现在，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来关注国内外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令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明确在前两批取消230项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39项中央指令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中国共产党纪律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的规则就公布，纪检机关监察阶段措施不再提双规，严重违纪审查24小时之内通知亲属，审查时间不得超过90日。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0日，特朗普就职未够24小时便签发首道行政命令，叫停了奥巴马医保计划。

真的没关系。 爽是你不平衡，做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四寸的中指命中中中，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是小春，否则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我就想到过去，让你可让我歇，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的女人身上有何许多，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这里可让我歇，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的女人身上有何许多，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转角 Oh, 属于谁的，我刚好经过，绝代来潮起潮落，都是因为一路上一路上爱也曾经滂沱，证明你有来过。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骆驼，被时间的人心扎的没什么执着，依赖的界你不是你，我不是我，被时间的人心扎的本来没我，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说到天后呢，不可以被取代的陈淑桦就是当中的一位。她从当年唱歌到后来退出歌坛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她的一些经典作品太多太多，被大家在不断传唱的歌曲，实在是每一年都有人去翻唱她的一些歌，加入一些新鲜元素，所以有的时候一些老歌重新进行翻唱之后，又会让你觉得耳目一新。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停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停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自知。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停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停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不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绝技的嘴我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社会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社会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社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 云山云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云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云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生活与梦

在我身旁。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无望的空谈，一生生的轻叹，回忆找不到怎么摆脱纠缠，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两个人牵手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在我身旁。从那次瞬间 些相识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那美丽人生青涩的叹息。我们要歌唱，歌声穿过芦荟，我们要相伴，像春天多么美。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财政部目前下发通知强调，各级财政要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等基本的民生支出放在优先保障的重要位置，确保只增不减，坚持雪中送炭。2016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涨幅与前三季度持平。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3.8%，衣着上涨1.4%，居